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75章，这个门上边这些大大细细的窿，我看了一阵，我就回忆起了洛书的排列。洛书古代人就叫做龟书，相传是大禹治水的时候，有神龟在水里面出来，那龟背上边就刻住有洛书。据这本书涵盖了天地逆理、阴阳五行，大禹建造之后就顿悟，所以先想出了治水的办法。据说这个神龟背上的书就是伏而氏研究先天八卦的时候刻上去的，涵盖天地变化的精妙，通彻万物合一的玄机，历来诸子百家都落过功夫去研究，号称是天书。咁喺呢个门上边，显然嘅就系洛书啦。其实喺个门上边打呢啲窿，我谂大概就系为咗传递火气嘅啫。但系将呢啲窿咁刻意排成洛书咁嘅样，系咩原因呢？咁啊真系不得而知啦。或者可能真系随服自己嘅个人爱好啊。我喺度谂下谂下嘅时候，突然间就听到阿吴思东喺度讲。咦，真系奇怪，这个顶居然仲系热嘅，里面啲火好似啱啱熄咗冇几耐嘅啫。我心諗呢度已经封闭咗唔知几多年嘅啦，原先气孔上边早就已经塞死啦，所谓嘅咩千年不熄之火已经过咗2000年，早就已经灭咗啦，炉顶点解仲会系热嘅呢？咁林教授顺手咁摸咗下，忽然之间佢神色一变，佢讲：弊，大家快啲闪开！唔好睇林教授上咗年纪，佢由于常年系行走喺外边，身手都几了得嘅。而家喺呢个炉顶旁边，就系佢同吴思东，亦都唔知道究竟起啲咩变故。林教授一讲完，就即刻将吴思东扑倒喺个地下度。就喺呢个时候，成个黑蒙蒙嘅坐火室里边，然之间升腾起一个耀眼的火光。哇，这一团火光来得太快了，大家本身就处于这个黑暗环境里面，周围就是只有得手电筒的幽光，突然之间被这么强烈的火光照耀，我的眼霎时之间就一热，眼前一花，视线竟然即刻变晒吉红色，惊到我不得不快啲搵只手嚟揞住只眼睛踎低。在这个时候，伴随住嘅就系一股猛烈直卷而嚟嘅热浪，我霎时之间觉得自己好似身处喺火炉旁边咁，我啲汗毛都好似就快被烧到卷起身，只眼睛啊揞住足足十几秒，我先勉强咁适应咗光线。呢个时候先发现，嗰一团耀眼嘅光芒，显然就系从中间嘅嗰一砖炉顶嗰度腾射出嚟嘅火焰。哇，这个火焰足足有十几米咁高，烧到周围的空气都跟着在跳动，等人觉得呼吸都困难。正常的人都知道，普通燃油是不可能升起咁高的火焰的。最奇怪的是，火焰明明都已经熄了，为什么又会突然间自己烧起上来的？这个时候林教授带着吴思东匿到了我的旁边，大家都紧挨住坐火漆嘅墙壁咁企喺度，都想离呢个炉顶啊远一啲。就系咁一阵，大家块面都已经被焗到红卜卜，一层嘅油汗。我话问阿林教授，究竟系咩回事啊？啲火点解会自己突然间烧起上嚟嘅？听见阿林教授咧就咁讲：你哋有冇听过离火木啊？顾文敏反应好快，佢又讲： 啊，是不是传说中生长在海外仙山的玉器呢就会自己着千年不熄的神木啊？ 林教授一听，他的眼光就显出了赞赏的神色，他说： 就是那个了，想不到，是真的想不到，居然真的有这一种树。 一开始咧，我以为呢度系一砖嘅黑铁顶，系靠住嗰啲绞油嚟燃烧。但系后嚟我觉得奇怪，如果呢个真系铁做嘅话，点样可以一千年仲冇被啲火烧到化啊？如果唔系真系阿斯东发现咗呢个炉顶自身会发热，等我就谂起咗呢个离火木啊！如果唔系咁，可能头先我同阿斯东两个就一下子被烧到窿晒啊！ 我就冇听过呢啲咁嘅嘢，顾文敏呢就同我哋讲起咗其中嘅门道啦。佢又话呢，喺古代有好多记载住奇怪异物嘅纪本，譬如系山海啊、守神啊、齐街啊等等等等。呢一啲咁样嘅纪本当中，记载住有好多神奇嘅物种，其中有一种树木就叫做离火木。呢一种树幼年嘅时候就冇咩特别嘅，但系佢生长咗一千年之后就会遇气自燃，即系见到空气就会自己燃烧咁解。而燃烧嘅速度啊非常之缓慢，一个完整嘅离火木相传要燃烧千万年先可以烧尽。头先呢一个顶分明咧就系冻嘅，点知道大家喺度揾紧火道嘅时候，拍摄呢个顶嘅托印嘅时候咧，呢一阵间佢就开始自己发热。林教授结合之前嘅疑惑，即刻就谂到咗离火木，当即就将阿吴思东啊即刻推开。咁呢个真系算系不幸之中嘅大幸啊！如果你谂下嗰个离火木啲火焰咁瞬间喷射出嚟，火舌就四日，如果冇求先啊林教授咁一推，佢两条友仲唔即刻变成晚炉烧鹅？呢一个地方系有气窿，但系可能系真系自然环境里面早就已经被塞死咗，所以呢个炉火亦都早已经熄灭。不过咧，随住我哋求先咁样进入，撬开咗石块，啲空气又重新入翻晒嚟，聚集到一定嘅空气之后，用呢一个离火木所制造嘅炉顶，佢自己就会燃烧起上嚟啦。呢、这个时候喺我哋眼前正中间呢个空地就系、是、一个石大嘅火球，大家距离呢个大概只有15-16米，即使系咁啊，我哋嘅身亦都被焗到咧，全身都滚烫。豆腐突然间讲：哇，呢种树系咪真系好稀少啊？林教授啊，除低个眼镜讲：咁啊，当然系稀少啦。呢度记载咗上古书籍嘅树种，我哋系远古先民先能够真正咁窥视到呢一个世界嘅奥妙，所以考古嘅真正意义唔单止系知道历史，仲要追求我哋呢个世界嘅真相啊！林教授嘅话就获得咗段飞同埋吴思东嘅支持，佢哋两个嘅神情激动，内心澎湃。豆腐喺呢个时候啊讲咗句：咁稀少嘅嘢，一定好值钱啊！不如我哋搞一嚿出去卖啊！就算卖唔出啊，都可以送俾阿东北嘅老乡，佢哋嗰边咁鬼冻，有烧唔完嘅柴火喎，可以取暖啦、煮饭啦，肯定佢就非常之感激我哋噶啦。 这个一时之间都冇人够胆去接豆腐嘅话，大家无语咗一阵之后，回过神嚟就决定做正经事啦。再系咁落去啊，真系一定被烧窿噶啦！我哋嘅工具架撑嘅充足，当即系攞出对付自来石专用嘅铁推子，就卡到喺个门罅嗰度，将后边嘅石条出力一下子推开，跟住就砰一声，石条落地，两道门一推之下就打开咗，露出咗喺后边嘅一条笔直嘅通道，火光透入嚟，将通道占到一片通红，而火光照射唔到嘅尽头就是一片嘅漆黑。对于接下嚟之后成个助火室嘅结构同我先前所讲嘅呢就相差无比，因此而家大家对我都好信服，就算连吴思东 亦都唔好似先前咁样鍾意嚟同我添麻烦啦。当即佢哋大家一致让路，等我先行喎。咁我带住队行喺前边，打住手电筒，渐渐就远离咗火光照明嘅范围。嗰一阵咁灼热嘅热浪亦都慢慢消失。头先因为热喺身上出咗个成身汗，而家冷冰冰咁黐咗喺啲皮肤上边，感觉到真係好唔好受。呢条通道冇咩多余嘅嘢，除咗两壁之间嘅灯槽，亦都冇其他嘢。通道嘅转弯比较多，唔知係咪要为咗兜开某一啲嘢。走咗约莫二十几分钟，眼前边显然出咗三个分叉路口，我嘅心一下子就定咗落嚟啦。睇嚟呢个整体嘅结构同我推测嘅就差唔多，呢三条路应该分别就系通向三座山峰嘅内部，咁其中一条就系直通徐福嘅地宫啦。不过我哋头先行嗰个通道嘅时候，咁兜兜转转咗好几次，所以就真係唔太確定眼前嗰啲三条入口究竟係边条打边条啊。呢个时候就要轮到机械人四个出面啦，佢哋从个装备嗰度攞出咗个微型探测仪。呢啲仪器呢可以探测出附近嘅金属含量。咁地宫里面陪葬品肯定就係有好多咁嘅金银铜铁之类嘅嘢啦，只需要用个仪器一探就可以找对路的了。这个就是现代盗墓贼惯用的手法。机械人四个就训练有素的，自发地开始对三条的火道进行探测。怎知道他们探测完之后，四个人都面面相觑，都呆住了。最后机械人四号说，有大量的金属反应，是什么回事呢？豆腐一听到咔咔声咁笑，佢毫不客气咁样讲： 我都话你哋啲咁嘅仪器唔顶使㗎啦，早知道唔使咩得咁辛苦啊！老亲，做两手俾佢哋睇下啦。 我只能够冷冷咁望咗佢一眼，不冷不热咁讲：我都冇办法判断喎。段飞讲： 应该系中间啦。主峰咪位于中间嘅咩？ 咁按照正常情况嚟讲呢，喺我哋冇办法去判断嘅情况下，咁肯定揀中间嘅。因为只要冇咩意外，修建火道嘅人係唔会冇事搵事嚟做兜弯路走。但係呢，我係有一种古怪嘅感觉。求先机械人四个使用咗金属探测仪器，点解会得出一个结论，就系、是、三边都有大量嘅金属物呢？唔通讲徐福嘅地宫规模系咁庞大，竟然贯穿咗三座山峰？我将自己嘅推测同大家一讲，林教授啊皱咗一皱眉头，佢又讲： 按照当时嘅人力嚟讲，应该就系唔可能嘅。 咁事隔咗两千几年，当时究竟系个咩状况，我哋都好难预料。仪器又唔等使，咁我哋只能够就选择看似最正常嘅办法，咁就拣中间嗰条道嚟行啦。越往前走，地势就慢慢拔高，巡雾埋岭，睇嚟徐福嘅雾真系系处于山岭之上。呢一条火道就好堪长嘅，足足行咗大概半个钟头之后，我哋眼前边出现咗一道嘅石门。呢个系一道关到实嘅石门，当中嗰啲罅隙里边仲包住油蜡。石门嘅两边各企住一个护卫嘅兵俑，佢哋手攞住长戟，一个咧就手攞住个青铜宝剑。由于呢度系已经唔属于密封状态下，所以呢呢啲兵器都保存得唔系几好，上边开咗铜花，有啲地方都已经烂啦。一见到呢两具兵俑，我即刻就觉得呼吸一窒，因为兵俑嘅造型显然同秦始皇嘅兵马俑就好相似。从佢哋嘅着装、 发型同埋造型，冇一度唔突显咗秦朝时期嘅风格。扶桑境内嘅小岛惊艳秦朝时期嘅墓葬，呢一个意味住乜嘢呢？我而家嘅心就逼卜逼卜咁跳，林教授更加激动到只手都震埋，只剩低一个眼镜片嘅眼镜，不停咁俾佢系咁向上拱啊拱啊拱啊，似乎真系想睇清楚啲。豆腐就搣埋个嘴，亦都冇咩兴趣，悠然咁讲咗下讲：，唉，先将个石门打开，我哋嘅时间宝贵，唔好同呢两个咁嘅人涌去玩啲咩见面问好嘅游戏，得唔得？佢咁一讲，我先压低咗心头嘅激动，暗暗咁讲：，唉，我自己都唔系考古嘅，实在唔应该咁失态。眼底下系真系唔系激动嘅时候。仲系快啲揾到主墓室紧要。呢次我哋要揾嘅系六合印，相传就系秦始皇扫荡六合时候嘅至宝。咁重要嘅嘢，一定就系随棺而葬，即系放喺棺材里边啦。咁要得到呢件至宝系事关紧要，唔系嘅话就耽误咗豆腐嘅治疗啦。咁虽然豆腐呢一条咁嘅人蛇，啲差人就唔感兴趣嘅。但系可能我就少咗个老友啦。